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，作者：踢大，第133集。 门关上，朱韵听到林玉的声音，他一头栽倒床上，裹着被子翻来覆去转了好几圈，幼稚的像个中学生。手机响了，是邮件提醒。朱韵拿过来一看，是吴真以个人名义发来的，上面有几张医院的检查表。李寻冲澡速度很快，他没有换洗的衣服，直接将浴巾围在腰上出来。说实话，他的身体比邮件有看头得多，但这种时候朱韵觉得还是应该展现一下自己的敬业心。 吴真发来的，高建宏的手术时间定下来了，他这是催我们呢。 李寻用浴巾围腰，拿了条朱韵的手巾擦头发。 催就催吧，反正已经决定和解，再跟他们计较这些事儿也没什么意思了，能快就快吧。 那我就等会儿去跟他们谈。 李寻嗯了一声。 嗯，董思阳要搞装修，然后要招一批新人。 他拿下毛巾，随手拨了拨发梢。 等董思阳这阵折腾完，我打算拉一轮投资，你有什么想法？ 朱韵惊讶。 你终于要拉投资了。 李寻瞥他一眼，勾了勾手指。朱韵凑过去坐在他身边。李寻按住他的脑门，胳膊稍一用力，朱韵像个不倒翁一样躺倒在床上，又弹了回来。朱韵捂着脑门， 以我们的团队想找融资很简单，就看你想找什么样的。 哟， 李寻调笑道， 从去年年底开始就是互联网创业公司的融资寒冬了。 朱大小姐这么信心满满。 我信心再满也比不过你。 李寻又冲他勾手指，朱韵这回不上当了。 之前花花公子上线的时候，就有很多投资方来找我们，不过都是往游戏方向发展，都被你回绝了。 宁缺毋滥，我们要做的行业需要投资方有很强的实力，不仅是财力，还有其他资源，最好是根深蒂固的大集团，能够渗透各个领域。 你心里是不是已经有想法了？ 李寻看他一眼。 开互联网大会的那个地方你觉得怎么样？ 朱韵顿了顿。 华江集团。 华江集团建立于80年代中期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，逐渐形成了由商业、文化、金融等领域共同组成的庞大帝国。在去年评选出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里，华江集团位列第5。其创始人，今年64岁的企业家姚乃贤，曾经4次被评为中国年度经济人物。 华江集团最近有投过什么互联网公司吗？ 没，但是应该快了，这是大潮流。如果他们没兴趣，为什么要揽下互联网大会和政府的颁奖典礼？ 他捏了捏他的手。 你怎么这点嗅觉都没有？ 朱韵被他捏得浑身舒爽。李寻淡淡道， 我们选这条路没有那么容易，小公司赔不起，投资人一定要有眼光、信任和耐心。 他一边说，一边拉着朱韵坐到他的腿上，他们的手拉在一起。他静静地看了他一会儿。官司的后续是朱韵处理的，他只向李寻汇报了最简单的结果，极力赔偿和解金1200万。李寻似乎对这个数字不太满意。 对于游戏行业来说，这已经算是天价了，国内很少有手游侵权案件能赔付到1000万以上。 李寻鼻子不是鼻子，眼睛不是眼睛的哼了一声。朱韵处理和解速度很快，他想快点解决这件事，也好让飞扬公司可以彻底鼓足劲往下发展。而吉利为了证监会的审核更是着急，方志敬难得大请，连合同都没签好就已经拨款打钱到飞扬的账户上。他不敢直接露面，让法务催着朱韵快点撤诉。 在两边的共同的火急火燎下，只用了四天，事情就基本办得差不多了。签完和解协议书的当天正好是周六，朱韵在吉利大楼里出来的时候天色正好，蓝天白云，绿草青青。他在门口做了几个深呼吸，委托的律师团队负责人来到他身边，跟朱韵握了握手。 张律师，辛苦你了。 张律师36、37，国字脸，面粗身细，声音浑厚。 朱经理别这么说，受人之托忠人之事，事情能圆满解决是最好的。我听说飞扬公司要拓展规模，公司要做大，法律团队一定不能少。 如果有需要，我会联系你。 张律师笑着对朱韵说， 我们服务过很多创业公司，但没有一个能比得上飞扬。如果朱经理将来要找法务代理或者咨询顾问的话，我很乐意效劳。 张律师离开后，朱韵又在路口站了一会儿。他临走前最后回头看了一眼吉利大楼，看到楼顶最上方悬挂着的 LNP 的巨牌，感慨万千。这座大楼里的所有人都不知道 LNP 的真正含义，他们永远不会知道这个牌子里蕴含了多少热情和理想，以及多少情意绵绵的岁月。手机响起，李寻打来电话，朱韵告诉他和解书已经签完了。 你现在在公司吗？ 不在，董思阳正弄装修，现在公司乌烟瘴气，根本进不了人。 要不出去吃顿饭吧，庆祝一下。 李寻冷笑道， 庆祝什么？庆祝公司被人抢走了。 李寻低沉阴狠地说道， 从小到大只有我抢人的份，没有人抢我的份，这账我记下了。 李寻大部分时间都是风驰电掣，雷霆万钧，只有极少情况下会像个小孩，对于没达到自己目的的事耿耿于怀。朱韵劝慰他说， 这段时间公司装修，你也休息一下。你现在在哪儿？我等下回家，你要不直接在我家等我。 李寻懒洋洋道， 行啊。 自从他们那一炮打响之后，朱韵行动迅速，将住宅钥匙新配了一副给李寻。朱韵放下电话开车往家走，赶上堵车，他满脑子想着等会儿带李寻上哪儿吃饭。李寻对于吃喝完全不在意，他从没听他特地提过喜欢吃什么。就在他盘算着家附近哪里有不错的饭店时，手机又响了。朱韵下意识以为是李寻来催，看也没看直接接通。 堵车了，你再等我一会儿。 等谁？ 朱韵听到电话里的声音，手掌瞬间紧了起来。母亲声音平静地问， 你让谁再等你一会儿？ 朱韵一惊之下都忘了看路况，前面好不容易松了几米，后面的车狂按喇叭催促，朱韵慌忙把缝隙堵上。他太了解自己的母亲了，一听那语调就知道肯定出事儿了。 我看网上田画家回法国开画展了，你怎么都没跟我说？ 朱韵手掌搓了搓方向盘，低声道， 妈，我有点事要跟你说，等我下次回家。 不用下次了。 母亲打断他， 不劳驾你回去了，我就在你租房门口呢。 什么？ 母亲淡淡道， 你慢慢开车，不着急，咱们确实应该好好聊聊的。 他说完挂断电话，看向面前的人。门开着，李寻站在门口，他原本是在屋里一边看书一边等朱韵。朱韵母亲放下手机对他说， 李先生，我跟我女儿谈话，你也要听着。 李寻没说话，回身拿了那本没看完的书准备离开。朱韵母亲叫住他， 钥匙呢？把钥匙留下。 李寻回头将兜里钥匙拿给他。朱韵母亲接过钥匙装在包里， 李先生，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，我给你留足面子，我希望你能适可而止，朱韵是绝对不可能跟你在一起的。 你可以提你的条件。 朱韵母亲面容严厉， 我的条件 就是你再也不要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。朱韵从小听话，自从你出现后，她就像中了邪一样，我们全家都被折磨得不成样子。好不容易消停几年，想不到你又出现了。李先生，你真成了我们家的劫数了。 朱韵母亲跟朱韵身形相仿，保养得当，能看得出年轻时候是个美人。她从事教育行业多年，有股浑然天成的刻板气质，说一不二。 我不管你有什么打算，我也不想跟你吵，你自己跟他分开。我们家只有这么一个孩子，不可能交给你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